甩耶，啪啪的响哎，哎呀，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呦，劈开那个重重雾啊，穿过那道道梁哎。那个一呀甩耶，啪啪的响哎，哎呀，车轮那个飞奔，马蹄儿忙啊，哎呦，立志那个战河浪啊，哪怕那风雨狂哎。社会主义